好，继续《恶他差》咧，《恶他双周报》第二部分，海诶、日本以外，日本以外世界。 点啊？虽然叫海外啦，但系其实第一单新闻就系、是、位置系在于日本嘅。不过咧就你都可以讲系有一部分系外国嘅，因为佢嗰只系 Pokemon Go， 即系大家都知道 Pokemon Go 其实营运嘅就唔系任天堂噶嘛，系成日唔记得佢个名 Anser 啦。即系咁啊！佢就 Pokemon Go 咧，就同呢个日本麦当劳中资合作。咁呢个合作咧就咩嚟嘅咧？咁好耐之前，应该系啱啱开Pokemon Go 啱啱开档的时候已经有噶啦。就佢喺个日本嘅麦当劳会作为呢个补给站之一。因为大家唔知知唔知啦吓，入Pokemon Go 嘅补给站其实系会主要同 Pokemon 啲喺 Pokemon 嚟啲藝術品啊，嗰類藝術品啊、能源啊、水泉啊嗰啲嘢嘅，但係佢呢度同佢合作，所以就所有麥當勞都變成咗佢個補給站嚟嘅。咁啊，會變成咧就係、是其實好吸引人流嘅，尤其是 Pokemon Go 個點講啊，個人氣咁 Q 高嘅話咧，佢個吸引嘅吸客能力其實好強嘅。呢、這個呢方面咧如果你見台灣咧，就尤其是強烈嘅，甚至比日本仲要強嘅。咁但係日本嗰邊都有嘅，都有唔少嘅。咁就佢會吸咗唔少人去喺麥當勞嗰度打等。但係呢件事咧，係咪好事咧，就好難講。 因為好多人係純粹就我打等唔俾錢，唔買嘢，唔食嘢啊嘛。 即係你個開心屠龍餐咁解啫嘛。即係你鄙薄嘅，咪買個開，咪真係買個開心屠龍餐咯。O K， 冇呢咁嘅嘢嘅。O K， 咁啊，但係如果你面皮夠厚嘅，攞隔離食剩嗰個盤過嚟，就扮係自己食剩，食到一半打機，即係再 cheap 啲就係、是，即係再厚面皮啲，直情就連扮都唔懶得扮啦，直接就點啊？我就係剩打機，你咬我。 日本相对嗰就冇香港咁离谱嘅，因为香港香港人系比较面皮厚，就系佢真系唔系打帮亨噶嘛，成班友。 有少少唔同嘅，就因为香港嘅情况有个文化，就系、是、一种公共地区嘅文化，变即系佢默许地变咗咁嘅情况。 难民啊嘛， 即系我唔一定难民嘅，但系佢会有啲公共空间化，呢个同呢个香港个定位问题嚟嘅。即系其实麦老麦都系乐于点话，最少佢并不反对呢件事。 当系半你话当系半一半系叫做咩即系叫回归社会嗰种咯，佢哋心态系 做公益咯。但系喺 Pokemon Go 喺用日本麦当劳合作咧，就会有个更加严重嘅问题就系、是、咧。不過有個好處就係佢哋唔係真係坐喺度，佢哋因為佢唔需要坐喺度，佢哋只要喺，因為佢只要喺個補給站附近就得啦嘛。問題就佢哋塞 Q 住個停車場啊、門口啊嗰啲地方度行嚟行去，但係就係唔入去。 咁反而咁麻煩啲，因為你入咗去反而仲好啲添喎。 咁你入咗去多多少少都點啩？你 起碼買杯可樂啊！ 系啦，最少买杯嘢饮啦，买杯可乐百几 yen 啦都。 买个系咁买个餐咁，起码坐佢两个钟头。但系你出面坐，即系走嚟走去，其实都几黑人憎噶。扰民嗰边咗就 系啊，咁啊，变成佢就觉得个效可能系个效益问题啦，亦都可能系个 即系咁啦， 亦都可能系个佢个即系话佢觉得唔想去个负面影响，到底边一样咧？其实。麦嘅冇公告到嘅，定系话佢哋唔想再俾呢个钱？我唔系好清楚嘅。 纯粹唔想俾钱啫。 咁啊，纯粹就咁啊，咁啊，结果系乜嘢啦？就系、是、咧，如果你市区都还好，因为市区有大 Q 把、大票价 pattern 俾你，大票价补给站俾你。 但系你山卡啦，乡下啲佢都几大镬。 前玩即系前英国人玩家依然系叫翻佢哋 pattern。佢哋但系啲山卡拉就大叫话啦，山卡拉啲 pattern 系非常之少。 就算山卡嚟讲，老麦都唔多啦，日本老麦即系 最少可以去附近嗰间老麦去啊嘛，连因为附近咩老麦总有一间会喺呢、這个点讲啊乡村的中心乡即乡镇 唔敢 讲，仲有间啊嘛。 因为唔敢讲，因为我有一次手行去搵喺清心县，去喺清心市想搵间老麦，发现到哇，清心县得两间咁大把，系县唔系清心市、啊，我谂话。咁算啦，你冇乜所谓，你快啲，快啲冇噶啦。 咁有啲远，咁佢真系唔去啊嘛，即系嘛，即系咁啊，即系佢所以会有啲人就系、是、喂，我连仅有个 pattern 都冇叫埋啦， 咪又有乜情况啦。 咁就 咁啊，跟住就 好啦， 都系 Pokemon 相关的，但系今次就都系日本以外的地方啦。今次就系同我哋有冇关系啦？我真系唔系好清楚嘅，都系因为大家知啦，呢个香港已经越来越变成中国一部分啊嘛。即系讲嘅系呢个 Pokemon 之前咪统一以统一为名，就将所有名统合咗做中文应该。佢将中文个译名就统合咗，变咗做呢个四，其实系大陆版。即系虽然好多都系台湾嚟嘅，最但系呢个系以大陆为依归嘅，其实系。咁当然啦，因为喺有呢个大陆版之前，其实净系得台湾版嘅啫。即系台湾版同香港版系冇中国版嘅。咁但系后屘有中国版，即系中国版同台湾版几乎系一样嘅，基本 嗯 就系。咁好啦，咁佢如果系统一，咁其实实际上最终嘅统一就做中文版，做中国版啦。OK， 之前抗议完啦，咁大家惊嘅系乜嘢啦？大家惊嘅事终于发生咗，都唔可以叫终于发生啦。喂，之前只唔知 set 兽已经出现咗啦，边有个 set 变咗圆，即系我觉得边个谂出嚟将个 set 字变咗圆？因为佢之后呢个迷 Q 就变咗迷优， 我 即系变成个，即系佢个译名完全冇咗呢个中文冇个英文，全部要变晒完全嘅中文，因为中国有咁嘅规定要求嘅，即系咁啊！呢、這个我哋好耐好耐，即系两三年前都有睇过讲咁啊！咁啊，呢次咧再讲咧就系仲呢个仲大镬咁啊！嗰啲咩譬如就先讲啊，呢个世代嗰啲 Pokemon 我已经唔识噶啦，我真系睇出嚟读噶咋，即系原本叫流纹熊猫变咗百度熊猫，即系呢个死神官。再进化变死神版，就变定版变成个官啦，唔系好清楚啦。咁啊变成呢个日式版，即系唔知边度日式啦，即系呢个鸡做鸡啊做鸡啊咩失足少女嗰种嗰个 feel 嚟，完全系即系呢个偷儿湖同呢个湖大道就变成呢个搞小湖同呢个滑大湖，即系好明显，你已经见到啲系啲负面用语，全部就变咗做一个冇咁负面嘅用语啦，即系咁样，即系因为呢啲咁嘅嘢咧，喺最初佢统一嗰阵时候，我哋好似我唔记得咗喺节目入边提过啦，嗰阵时已经系讲嗰几间乜嘢，就系跟紧佢中国其实好中意俾呢啲嘢。我嗰阵时应该用个例子就系 Magic the Gathering 魔法风云会或者而家嘅文字牌啦。嘅中文版嘅简体中文版，其实系删去咗好多恶魔啊、鬼啊、死神相关啊，全部避晒啊，即系啲幽灵啊嗰啲嘢咧，即系末日幽灵冇噶啦，末日精好似叫末日精灵定末日精怪系咪？唔好叫乜嘢啦，总之冇咗啲话所谓迷信宗教相关嘅，全部俾佢斩掉晒。咁呢个系几乎一样嘅情况，尤其是死神嗰部，尤其是死神啦，真系同一个。MTG 个僵尸变咗做灵勇，我真系唔知边度走出嚟啊！灵勇get 唔到，即系灵魂个灵，即系要个化蝶嗰个勇咁咯，即系兵马俑个勇系啊，即系佢，所以当初就已经惊紧啦，但系而家佢就终于出现咁嘅情况啦，就变成。即系唔系话你跟简中唔爽咁简单，当然好多人系咁嘅情况。但系我当初惊嘅其实就系讲紧佢会因为咁嘅情况而要改，而喺统一译名呢个大前提之下咧，好有可能其他人我哋港台都要跟住嚟改，咁嘅情况就好麻烦啦。但系咁我哋咪即系等于港台同一时间都要接受埋审查，用中文嘅所有人，即系你唔好忘记用中文嘅唔系净系中港台嘅。仲有星马甚至海外华人都会用中文版噶嘛，都一样要接受呢个审查，接受一个中国嘅审查，咁会唔会好似有少长臂管辖咧？即系呢个名词最近好流行啦，我哋攞嚟用，即系咁啊！但系目前嚟讲，佢就系话净系简体中文版先改，咁啊虽然就会俾人，即系咁虽然即系我嗱呢个唔系想佢做啊，咁你当初同乜捻嘢啊啫？即系俾翻个比哈超我先讲啦。既然都可以唔一样咯，咁你俾翻个比卡超我咯，即系好啦。咁啊，下一件都系应该全部都有咁嘅嘢啦吓。今次就我哋上一次继承，即系上一次讲噶啦，就系 这个史上最高销量的英雄，这个史提夫， 他肉乜？我真系照碌咗喺度，因为真系即系我睇完之后，因为佢我冇真冇，因为冇玩大乱斗啦，而家已经咁佢出咗 Minecraft 嘅主角阿史提夫，咁阿史提夫咧赢嗰时候咧，嗰个肉牌咧喺个角度就令人忽然觉得就系、是。 肉点解我哋要用肉牌呢个咁唔香港嘅叫法咧？就是、因为嗰个点睇都系肉棚， 竹棚 啦！我哋唔使复制啊！嗰条点睇都系猪嚟啦，大佬！即系仲要系完全呼噜勃起嘅状况，即系点睇都系。仲要最惨系乜嘢咧？因为大家知呢个 Minecraft 入边系一个像素风嚟啊嘛，系用一个好粗嘅像素噶嘛，所以喺个粗像素之下咧，嗰嚿嘢就更加似肉棒了。 结果 而且最惨系个位置 好暧昧， 净系佢个，即系其实佢唔系胯下嚟，因为佢个变成好方块人咧，变成一个手揸住嘅地方咧，就变成你正常你向前倾就变成好似揸住条猪咁样。 不过呢个笑料啦，即系 非常之不雅。最惨系乜嘢咧？呢个系半，佢个胜利系半身图嚟。你俾我讲完有几搞笑先。佢个胜利系半身图嚟，结果咧就系佢会，即系佢就系睇，因为如果你睇全身嘅话咧，就反而冇咁明显嘅，即系冇咁似嘅。但系因为佢 cut 咗得翻，你话半腿以上嘅半身图，就啱啱好就变成就好似喺荧幕下边突出嚟咁，跟住个肌肉棒仲系好捻长嘅。肌肉拍30cm，讲到最少，即系变翻到正常人比例，应该有30cm，即系不愧系呢个史上第一英雄啊！即系佢今次呢次9.01版更新咗之后咧，就拎走咗佢，好啊！咁啊，搞笑嘢讲完，再正经嘢。呢个更新仲有少少正经嘢嘅，咁佢就系呢个史上最多笔嘅大乱斗，修正咗最多笔嘅一次更新，就因为呢个史提夫嘅能力。好撚屈機，你見下，即係你睇下就係，因為佢嘅能力就係創造方法同消失方法。咁大家知大亂鬥其實就係踢人落街噶嘛。我見到呢片咧就係乜嘢咧？啲人跳咗落街之後咧，佢喺個地圖喺個正常嘅地圖邊緣起個方塊，頂住人唔俾人跳翻上嚟。恶捻到咧就系、是，首先呢个系佢本来设计就咁恶嘅人嘅，唔紧要。问题就系咧呢一件嘢有呢个开发，好似开发组嗰度即系出嚟放接受访谈嗰时就提过呢件，定英井自己讲啊，唔记得咗啦。呢件事令到佢需要大量地将成个原本就已经系个 engine 入边嘅引擎逻辑，成个要为佢专门做一套 濑嘢，少少濑嘢。 结果就引发咗呢个大乱斗最多嘅笔，咁今次9.01版就更新就修正咗好多呢方面嘅笔，呢个方块方相关嘅笔，即系咁啊。 好啦，咁讲 亦都因为佢系新角色啦，新角色特别多笔嘅，其实就 正常嘅。 而佢仲要系令佢仲要咁样搞法就呢、这个我仿佛已经听我啲 IT 狗喺度哀号嘅声音，虽然系应该哀号完噶啦。 好啦，嗱，讲下 JohnCon 啦。其实呢单嘢其实系应该咁讲，就系由 Sweet 开始而就成为咗 Sweet 嘅死穴嚟嘅。佢个 JohnCon 漂移问题， 即系我想先讲法务部嘅事啊。咁不过其实全部都系法务部翻噶嘛。我哋上一次提到呢个任天堂最强法务部，即系大家成日都提到噶啦吓。咁但系今次咧就两样嘢。首先先讲佢赢嗰啲啦。啱啱你讲 JohnCon 系输嗰边嚟噶嘛？先讲佢赢嗰边啦就。呢个首先就呢、这个先讲唔关得系抖音相关嘅，但系就唔系因为系抖音，即系有个抖音嘅网红啦，所谓的咁就俾任天堂起诉。点解？因为佢个网红本身就好鍾意 Pokemon 嘅，但系佢就佢甚至去将啲 Pokemon 去纹嗰个身上面咁样嘅，咁而甚至将自己个名改个名都叫做呢个 Pocket Princess。即系理论上就可以叫做呢个咁嘅，睇你点讲啦，宝可梦公主啦，而家叫宝可梦的话，即系咁佢会有咁呢个令人咁嘅联想，咁结果就系、是、任天堂就要求佢就改名，第一就要求佢改名，第二就系佢仲做咗好多呢个 Pokemon 相关嘅周边， 理論上算係同人周邊啦，都要佢地址出售。咪兩 唔係咁，其實如果淨係改名，淨係名嘅話咧，佢又唔理你嘅。但如果你賣周邊，咁就有啲問題啦。 其實幾樣嘢疊加嘅，因為其實法務林天堂法務部對個人出手咧，即係我哋 好少有嘅，其實 數再數上面已經係數緊呢個就是、Pokemon 嘅受教同人本。我諗要復字啊，唔好意思啊，即係佢已經係講緊嗰度，仲要最後都係撤告。但今次理論上都冇告到嘅，因為佢都改咗名啦。 好典型嘅嗱，你再唔嗱，醒醒定定，大家各退一步，你收咗佢，我算數嗰種咯。好日本人任天堂嘅做法。因为其实任天堂法务其实应该就是任天堂呢间公司其实真系会出手告人其实唔多，尤其是呢对同人就系因为告咗冇肉食，又搵自己麻烦，咁就系俾封信你，嗱你再唔你嗱醒醒定定，最后拉最后警告噶啦，你再唔收手我就告你，咁通常都会收手嘅，咁大家退一步咯，冇计，即系无话玩转个场啦。 即系几样嘢啦，就其实就因为其实呢，大家佢唔系真系纯粹你攞个名嘅，因为好多啲其中譬如有个 Twitch 上面有个主播叫做 Pokemon， 即系但你大家知道日美国佬啊读 Pokemon 啦，唔系读 Pokemon 噶，有好多时都有读 Pokemon 嘅，即所以 Pokemon 咧就好点讲啊，同啱啱Poke Princess 有异曲同工之妙嘅，但系佢冇佢都冇佢都系照俾佢。因为呢次呢个叫苦主啦，可以叫做佢就话我唔叫 podcast 变 set， 我叫 pocky 变 set 得唔得啊？因为啱啱我嘅情况啦，佢就话唔得，你咁样讲我依然会喐你，因为其实就佢其实因为佢呢个咧就系佢本身咧就系一个有少少卖，唔可唔可以叫卖肉啦？算系比较色气啦，可以咁叫啦佢。即係比較行性感路線嘅一個網紅啦，咁但係調翻轉講啦，網紅女網紅唔賣肉嘅就先係少數啦，呢個好明顯，大家都估到啦。即係佢同埋佢，所以佢犯咗三大禁忌，三個一齊犯曬，所以先任天堂先喐佢嘅。一係就個名， 其實先係色情咯，我覺得係。如果你嗱，其實任天堂如果你唔即係講就唔係揾錢嘅話，其實佢都係質質博算數，即係例如話。前几日即系唔到前几日啦，咁我喺 YouTube 度揾嘢睇嘅时咧，有个 video 就咩，将所有呢堂配乐攞嚟做廿四小时播，即系循环播啲所谓直播啊。咁我睇点睇都唔似有俾钱啦。咁有啲人系唔理你嘅，一般嚟讲，即系唔好咁过分啦。咁问题就系有色情、有色气要素啊嗰啲，就比较窄死啦。 即系佢其实之前包括之前我哋讲对上一次去告个人嘅情况。即系佢嗰个都系点解啊？即系你谂清楚 ，Pokemon 嘅 L 本多如天上繁星，尤其是最近嗰个女主角，就系我睇呢本即系多恋度咧， 我都睇唔少啊。 乜问题就系冇人有冇俾任天堂告过啊？冇。点解净系告佢？因为受教，因为佢即系点讲啊？捉佢系唔系色情咁简单，而系佢影响咗个品牌形象。 同埋佢个名系衰，因为佢本身要 Pokemon Princess， 佢话喂你个名会令人有可能怀疑就系你系外官方先，即系佢啲人 会唔会有所连结？佢就系唔想佢个形象同 Pokemon 有所连结。 你连结得咯，即系嗰只啫嘛，其实唔系可以理解嘅。任天堂嘅做法嚟讲， 即系即系少少更正啊！佢唔止系卖肉咁样啦，据说就系呢个某啲成人娱乐上面都有份嘅， 咁 就 俾咗集，真系麻烦啲啦， 真 系 夹硬有少少，咁就所以佢而且佢仲要做自制啲Pokemon 嘅周边去攞嚟卖。如果系一个同人场有限度的嘅嗰啲利益嘅成本回收。即系，真正嘅呢句嘢唔系老任讲噶，呢一句嘢其实系施舍讲噶，即系呢个 Booker 嗰个啊。佢话你作为一个有限度嘅成本回收，佢都当你系非盈利嘅，即系佢可以咁样讲嘅。但系呢度入边咧就好明显超出咗有限度的成本回收而系盈利，你攞人哋个嘢去做嘅。虽然你可以话好多台人都咁样做，咁但系你做得太弱，做得太明显，做得太过超过咗你个程度，咁佢咪？会喐你咯，三样嘢，尤其是呢个三样嘢，其实真正死罪其实系佢做 A V 相关嘅。不过就点讲啊？但系就最唔可以入佢肉嘅， 最最法律上過門到佢嘅，但係佢所以佢用呢、這個，你攞佢啲嘢嚟賣商品就一定係鐵鐵爭爭嘅侵權，冇得告嘅。你揾邊個嚟同佢打，就算唔係任天堂話無都一定贏硬你嘅。即所以咁樣去，所以咁佢就死死地氣咁就改咗名叫做即改咗名咁樣就依然都係做。即係做 Pokemon 相關嘅嘢，但係佢就改咗名，咁就停止咗嗰啲商品販賣，即係引 Pokemon 嘢嘅商品販賣。咁我覺得可以接受，可以人退一步啫嘛。即係又唔係話完全唔俾你做嘅，而且佢自己本人都話佢都可以接受呢個型嘅，因為其實真係道理喺度落冇俾 你咯。同埋就係當你知道背後發生咩事，依、這個事你又講得通嘅話，其實真係大家真係心照啦依樣嘢。因为最紧要 A V 最紧要就成人娱乐有关啊嘛，呢样嘢系几踩到任天堂嗰个地雷噶。 咁啊，另一单都系又系踩地雷，跟住呢个俾人揾告嘅就呢个系呢个 Sweet 嘅破解团队就系攞嚟就再有两个主要成员，其实之前都捉咗好多噶啦，再有两个主要成员被捕，咁就咁啊，呢个成个组织系散咗啦，已经因随住嗰两个主要成员都被捕埋之后，咁呢度嘢其实好简单讲就系改机，就而且佢就因为一般之前我哋成日讲听个改机，即系佢都系卖晶片噶嘛，佢就直接系做卖一个改好咗嘅机俾人，咁佢就话我呢个系非盈利嘅，咁啊唔系纯粹攞嚟俾人攞嚟做攞嚟俾 Sweet 去玩一啲。一啲唔上架嘅遊戲咁諸如此類，我第二咁言啦。係簡單，大家心知肚明，都係攞嚟賣老翻嘅啫。而且佢個價錢就遠超於呢個成本回收。佢呢個已經係唔重要，老老實實，因為你 改機玩翻就已經拉咗你噶啦。 你改即係之前嗰條乜春條款嗰陣時已經改過講過啦。你部機攞嚟。算系呢个改机系攞嚟玩盗版用的话，就已经可以拉得噶啦。咁佢就俾人咁啊，呢个最终就俾人告啦。咁啊，非常合理。呢啲系冇得走嘅。咁所以呢两单系咪真系法务部好威咧？其实唔系，因为其实系呢个道理喺任天堂度。 嗯，好啦， 因为输过两单啦。咁啊， 就系应该讲系 Sweet 嘅历史问题啦，已经去到系就系佢个 Joy-Con 漂移。 先讲啊，唔系呢两个礼拜，再系再上个礼拜，但我哋上次唔记得提。咁啊，呢个 Joy-Con 漂移，但系俾人屌得好紧要噶嘛。咁就结果就你知鬼佬最中意做噶啦，呢啲嘢就集体诉讼咯，咁样样。咁啊，结果就任天堂败诉，英国做咗集体诉讼，咁就呢个结果就俾人譬如勒令要退款。咁啊，同埋咧就我唔知相唔相关啦，就差唔多时间，迟咗少少嘅，迟咗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嘅。咁就呢个日本，我唔知日本定全世界啦。咁啊，呢个 Joy-Con 个价格都下降咗嘅。咁啊，系咪相关咧？我唔知道。 我纯粹巧合嘅啫。 我觉得有少少相关嘅，就系点讲啊？喂，大佬，我呢个价，喂，一夜夫妻120蚊，你想识飞咩？嗰种情况，我觉得有少少系嗰种咁恶啦，系一系咧就法国嗰边话要兴起集体诉讼，话要告入天堂，一样情况就系话佢个制一年度就已经开始出现嗰种问题，主要系讲漂移问题啦，嗰个族真系太即系咁，大家玩过都知噶，真系好乱到，即系有时见到，点解啲 friend 围喺屋企十几个掣，搞乜鬼啊？佢话咁你玩得多，你个掣就会傻，咁啊攞去整，不如买个新就算啦。即系咁嘅情况，咁啊真系我哋东方玩家通常就忍佢啊，或者系你自己谂办法噶啦嘛。但系鬼佬就集体诉讼咯， 乜都顾餐饱噶嘛，佢哋 系啊，即系咁啊，佢话你件嘢连一年都撑唔到。你唔係頻繁使用嘅情況，一年都拆唔到，係一個不合理嘅時間。因為佢唔係話你唔俾壞，唔係成咁啊。但係話呢個一年都唔到，係一個不合理嘅時間。咁佢呢次降價就可以攞嚟做一個抗辯理由咯，即係話喂，我件嘢喂，即係譬如啦嚇，喂一嚿水一嚿，一嚿水一對，你想點啊？你想玩翻十年八載咩？ 即係佢可以攞嚟抗辯理由就係、是、喂，我件嘢係點解會咁容易壞，係因為佢平，即係因為佢係個平一個，即係如果你個合理嘅時間，咁、你咁你將佢淨係揾得一年係一個比較合理嘅時間，即係有可能有啲咁嘅部分。咁但係就係咪關啦，我就唔清楚。不過順便提一提啦，呢、這個最強恐怖嘅傳說有冇俾人打破呢？其實係冇嘅。點解呢？因为一路讲嘅任天堂最强反恐传说一路都系讲紧美国同日本，今次输咗嘅系 欧洲、 英国 啊，系喎，英国唔系欧，英国唔系欧洲， 系啦。OK，我终于 get 到你讲咩？英国系欧洲，只系唔系欧盟啫，你搞清楚。即系不过判决嗰阵时就未脱欧，因为现在呢刻仲未嘅，仲未脱欧， 仲系未脱，顶佢个肺！究竟搞乜鬼啊？整你个肺真系， 即系咁啊！我即系所以就呢单呢，其实今个礼拜巧合地有好 Q 多老任嘅嘢，所以就全部啦。不过大部分都唔关日本事。 好啦，跟住就讲下好耐我 都系集体诉讼，屌啦，星鬼佬嘢，即系鬼佬最捻中意做嘅集体诉讼。即系 E A 就因为呢、這个 好耐冇提 E A 啦，我哋 系我唔系好似上次先提嘅，即系佢即系前即系。即係可能離開有條路，你之前講個今次又係就大家就用告啲乜嘢啦？因為加拿大咧就禁止呢個賭博嘅，禁止用呢個網上遊戲做到賭博嘅。佢嘅賭博係包括埋呢個不可轉讓嘅，唔係不可回溯嘅類型嘅賭博，即是簡單講就係隨機扭蛋喺加拿大係唔準嘅，即係唔準直接用錢去。即係如果呢件嘢係唔係直接。用买嘅，咁佢可以接受。即系譬如你见你随机跌落去，跌或者唔跌，或者系跌啲乜嘢道具，佢可以接受。但系如果你话买一件嘢，嗰件道具开出嚟就系随机嘅，佢系唔得嘅。咁佢就有个呢个战利品商，佢哋咁样叫，咁啊就即系引发赌博争议。咁啊喺呢个 EA 就喺加拿大就俾人告，就告佢话呢个系其实系一个变相赌博嚟嘅。咁呢个 EA 不过呢个就点讲啊？EA 佢唔买呢啲，之前几次嗰个 2K， 因为即系之前 2K 嗰度大型呢个大型扭蛋，讲大型扭蛋游戏又系俾人屌到开花。呢啲事其实系 EA 系虽然系不断咁试再去试你嘅底线，虽然佢又嚟过，虽然又嚟过，因为。佢真真正正点讲啊？俾人罚嘅钱咧，系远不及佢赚嘅钱。即系佢可以，你可以话打咗成本咁样制咁制嘅。即系某啲行业都系中意咁样做噶啦。罚款咪当成本咯。你罚得唔够金啊嘛，因为即系咁啊，佢呢次就又俾人告啦。咁就不过唔知佢想谂住点啦。咁啊，应该就会俾我睇个表面正功，就应该系告得入噶啦。应该会告得入嘅，咁 EA 应该都唔会好点讲啊，唔会坚持噶啦，佢都系谂下点样尽量平外和解啊，平平地赔翻就算噶啦。咁啊，另一单咧就唔系告嘅，不过就呢个啱啱提到啦，都话 2K21， 咁就之前嗰套唔知乜嘢 sport 嗰度咧，就而家系全画面广告俾人屌，今次又系广告。即系 EA 系，所以话 EA 唔会吸取教训喺呢方面入边。 成日啲真实搏唔多搏，成日啲真实搏过咗去嗰种啊嘛，心态系。 即系今次系乜嘢咧？我哋打机啊，如果有啲再入场嘅秒 loading 嘅，即系佢要由个 hard disk 或者 SSD 啦 ，load 入佢个 RAM 啊 ，load 入个 display 个都系 RAM 啦 ，VRAM 入边，佢有个咁嘅过程噶嘛。咁入边可能小质就一瞬间。多则可以捞半分钟噶嘛？佢入边插广，佢入边插广告，即系大家仲要系片嚟嘅，仲要系叫咗出到大家啤一声。 因为本来咧，你以为话你攞啲嘅所谓依叫做咩？捞啲时间嚟插广告，大家要无可厚非啫。冇嘥咗佢，有啲嘢播下啦。有人发现咗就是，喂，我换咗更快嘅 hard disk， 即系 SSD 啦，都系咁望长，仲反而做叫做咩？你为咗播完你个广告，浪费我更多时间喎，大佬。呢、这个系 即系唔会啊，即系唔会因为我捞得够快， 你要讲个短啲， 广告个长度唔会因而短咗嘅。因为调翻转啦，如果你细心少少嘅话咧，其实系可以做得到嘅。 因为到底你个 hard disk 读速有几快系可以检测噶嘛？你可以检测哦，佢个读速如果系几多几多嘅，咁你即系预期你会有几多秒啦。咁可能系如果系一瞬间嘅，可能一张硬照就算啦。即系如果你系几秒嘅，咪一个几秒嘅短片咯。如果系十几秒嘅，咁咪一个十几秒嘅短片咯。但系佢而家唔系，佢全部都变成一个长片嘅。即系我就算一瞬间读好多好啦，我依然要睇晒成段。呢个顾其一。第二就系咧，其实佢延长咗呢个读取时间嘅，因为你同样你个广告本身都喺个 hard disk 上边噶嘛，都系你个 hard disk 上边噶嘛，佢唔系线上读取。如果线上读取，又要拉，你要 download 啦，仲要麻烦啲啦。总之就系你因为咁咧，令你读取时间长咗。即系呢个就系我，尤其是手机广告啦，我好捻火嘅地方。其实唔系佢。唔系要睇广告话，唔系佢烦咪成，当然佢烦啦，唔中意睇广告都系一样嘢。最重要系，喂，我部机绝无仅有嘅资源，攞嚟俾你放广告嘅咩？唔明你理唔理解到呢样嘢啊？我部烦捻到龟咁样嘅机，你同我，你仲要为咗捞广告，佢仲要系广告系最优先层级去攞资源嘅，即系睇佢嘅立场嚟讲，佢咁样做。喂，咁你叫我情何以堪啊，大佬？即系而家一样情况啦，变成咁啊，结果就俾人告，俾人嫌上啦吓。咁啊，根据之前全晚讲过嘅情况之下，咁样俾人反应之后咧，应该就杀咗冧噶啦，就已经咁就话应该会应该系相后续会修复相关问题，即系佢嘅叫法就我谂紧。咩收复相关令牌，拎捻走佢，拎捻走佢啦。定系好似我讲咁样咁，即系广告照落，不过就唔会因为咁而延长咗你个 loading 时间。即系呢个方法又非常之多 嘅， 因为 调整咗，因为嗰日其实唔介意卖广告嘅，所以但系你就系唔好卖咁，唔好咁露骨咯。即系大家就即系唔好咁样啦，因为直接嗰个又唔好咁样，俾面咧。你卖因为搞到咁样核突，走下只 game， 喂。你而家只 game 系收人正价噶，你又收人正价，又要货金 K 卡固人一价一大堆，你仲要睇广告？喂，抢还抢就轻手啲好咧，嗰只啫嘛，大家都系。 喂，咁呢个就之前我唔记得之前我新闻入边有冇提过啦，就系咁啊 ，2K 廿一咧，就你系咪话可以收你正价咧？就如果你正价买咁啊 ，OK 啦，你死忠啦。但系你知唔知只嘢喺呢个市低系几多？即系呢个史上最低啊！96% off。 哇！ 唔系九六折，96% 定95% 即系零点四折。 系冇错，因为有啲因为大惊小怪，哇哇真系抵到几乎系送噶，梗系啦，呢只嘢应该送俾你嘅，免费扭蛋手游，学咩人收钱啊？诶唔系手游啦，但佢一个真系一只免费游换手嘅扭蛋 game 嚟噶，佢真系一只扭蛋 game 嚟噶。即系咁你凭咩收人钱啫？你收翻只光碟钱，即系虽然佢网上下载就唔会有光碟钱啦，佢呢个真系收翻你光碟钱嗰个程度嚟嘅咋。咁啊 ，OK 啦，咁啊，提一提先啦。呢、這个鬼佬飞呢一 part 咧，系所有都系坏新闻、坏消息嚟，除咗呢条。呢、這个 EVE Online 就呢、這个就呢、是、个又破呢个世界纪呢个世界纪录啦。如果大家唔知道咩叫 EV Online 的话，我应该点睇呢？一个非常宏大嘅宇宙 MMORPG， 真正大型多人连线嘅宇宙游戏，佢最出名嘅地方就系佢一旦发动超巨型国战的话咧，系一个史诗式，真正史诗式，即系佢真系可以创造历史，同埋有任由诗人帮佢写故仔。即系嗰啲玩家嚟噶，即系佢个战士系点讲啊？系大到咧，有人系直去用佢入边发生嘅事，用任由诗人形式去写个故仔。当然你可以当系一个 WoW 啦，系一个咁史诗式嘅银河战争游戏嚟嘅。咁佢又呢个爆发一个大规模呢个舰队战争，有几大规模咧？參與玩家數8825個，因為佢後面有統計咗出嚟，佢有手數嘛。參與玩家數8825個，11258個角色，總共有114個公會或者同盟參戰，只打咗14個鐘頭。哇！我當年打2個鐘國戰啊，就已經覺得哇，真係打到手都軟埋。仲要講緊我當年打龍族玩個角色咧， 係講緊三到五百人㗎啦，已經係成個畫面打到七個一皮，亂七八糟㗎啦。我係、我即係我冇玩呢隻 game， 我係冇辦法想象最高同時在線人數6557人，我係冇辦法想象我成個龍族 server 加埋都係冇呢個都係呢個數嘅咋，成個 server 所唔係佢唔係成個 server 所有人都係參與呢場戰爭，好撚恐怖，係一個非常大型嘅嘢。你唔好以為幾千人好似好少啊，你諗下幾千人。对，佢塞喺个 server 度，佢打嗰阵时咧，你系密麻麻都是人嚟嘅。你拉特个地图之后系好咁啊，所以佢亦都申请咗呢个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世界最多人同时参加嘅 PVP 战斗。咁就暂时仲未见到有人民私人写嘅中文版。我应该有嘅，英文版应该有嘅，但我仲未见到中文版。我推荐大家，如果有人你见到有中文版嘅话咧，睇一睇，系一个即系点话，真系一件点话。科幻迷会好鍾意睇嗰种嘅宇宙战争故事嚟，真係会变成你睇下佢哋即係我点解会留意呢隻嘢呢，就係因为我冇玩嘅，点解即係我睇下佢啲中文版嘅人民私人啲事，真係睇古仔咁睇，真係睇科幻古仔咁睇可以。 第二我哋因为我而家即係我知道呢隻 game， 但我而家如果咦有咩版嘅，可能我玩下喎。不过好啦，呢个唔重要啦。 咁跟住又系啲衰消息啦，呢个直情仲要系仲要大镬啲。呢个澳洲海关就 呢个 开始禁止进口，唔系中国嘢啦，今次唔系中国嘢啦，今次系日本嘢，即系佢话禁止所有呢个特别针对呢个日本的，咁就我唔知点解啦，可能系因为以前就冇特别针对日本。 我嘅讲法就系、是，如果以呢个标准，如果以鬼佬嘅标准嚟讲咧，系即系基本上只有九成日本动画产品都唔入北京嘅。 即系因为佢个佢。个点话佢个色情标准定到好低，即系唔系应该系咪叫高定低咧？应该总之就系好容易， 总之就系 色情啦。 总之系随时濑嘢嘅， 即系嗰啲咸咸地嘅，即系露多少少露嘅都唔得。即系因为佢以佢搏到嘅嘢嚟讲，我觉得都几夸张啊！即系露多少少咁就。咁就已经系咩啦？而且仲，我觉得佢点解可能系应该系针对呢、这个，而且日本啲日本无论几多岁都会俾人当未成年，未当俾人当未成年噶嘛。尤其是日本嘅美少女， 日本应该咁讲就对于鬼佬嚟讲咧，任所有亚洲人咧都实际上比外表零低五岁啊嘛。 即系又系个讲翻个例子啦，呢、这个我已经过咗四廿岁嘅 friend 喺美国俾人查身份证。唔係身份證，係問佢成咗年未？我知唔知飲酒定入酒吧定係入賭場？唔記得咗啦。即係俾人聽，咁樣嚇，佢成咗年廿幾年咯，即係都幾誇張嘅。咁所以以呢個標準嘅話咧，佢真係係咪真係唔撚使入啦？ 不過講我只聽過古仔咧，就係、是日本澳洲海關咧查呢啲嘢查得好嚴嘅，即係你部手機咧，佢隨機睇揾查部手機有冇咩古靈精怪嘢嘅。我曾经谂过， 如果你抽中的话， 咁咧我曾经谂过去黄金海岸拍马拉松，我话死啦，我手机咁多铜银图，好大镬噶喎！ 屌屌，个马先有几难啫？清干净你部手机， 跟住我 iCloud 再 升 翻 多 ，iCloud 翻入嚟咪得咯？ 即系咁讲笑啫，我 唔系讲笑， 唔系 我真系唔系， 我讲笑为止，去澳洲拍马拉松，因为我对澳洲冇咁呢个国家。 点解咧？因为呢、这个古仔其实澳洲唔系最多，最多系美国。尤其是对中国人，不过佢本来唔系攞嚟查，唔系查你色情嘅。不过如果有色情，佢会照 move 你咁解啫。即系唔系而家嘅情况，唔系而家话围堵中国咩啊？系以前几年前已经系咁噶啦。中国人嘅被抽查率系特别高嘅，系应该系成文规定，唔系系咪成文咧？应该系有公民嘅规定嚟噶。即係，但係有冇公開我唔明咁樣啦。因為佢公開咧就係話佢抽查率係 1% 入境的時候抽 1% 嘅人去，但係以根據呢個體感啊，可唔可以叫體感啊？即係經驗談啦，就係中國人指中國大陸啦，都唔包括香港、台灣啦，咁明白㗎啦。嘅抽查率係5-10%，即是正常嘅5-10倍。其實唔止嘅，因為佢整體嘅比率，你中國人多咗咁多，其他人就低佢 1% 㗎啦嘛。佢一查，佢会查到，如果你有儿童色情嘅话咧，就会喐鸠你嘅。即系，但系喐嘅意思系睇呢个程度，有啲就纯粹就话查咗佢，跟住放行； 有啲係直情係會話彈你返彈返轉頭，直情就唔批簽證，即係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即係所以你如果真係成部手機好撚鹹，或者係有其實有你都有問題㗎。你真係你又驚俾人抽中嘅話呢，你真係要咁樣做㗎。你真係用 iCloud 去洗機還原嘅，呢個係真嘅。咁啊，好啦，咁啊，去到呢、這個講完澳洲就講佢老家英國啦，即係呢個英國衛報， 又係 啊！我知你好撚憎左膠㗎啦，真係， 又 係 嗰啲 老老實實。我自稱一個左派咧，其實有時睇到呢啲嘢都係覺得都係好嘔血嘅，即係呢啲點講啊？我先讲件事咩事啦，咁佢英国卫报就话指责啲黑人角色就政治不正确，就话佢呢个样板化佢呢个黑人，咁话佢呢个即係因为你諗清楚，喺日本 ACG 入面见到嘅黑人呢，好多时都有最漫准呢、這个其中一个，即係黑金刚黑古拉达大隻咁樣，然後令身反光，即係男嘅話啦，女即係女就冇咁令身反光啦，即係或者係呢個卷頭，嗰啲叫咩啊？即係嗰啲 爆炸頭 啦， 即係冇理啦，嗰啲實嘢唔識。 然後就無論男女都有條孖眼腸嘴，即係一個咁啊！佢就話呢個係一個黑板印象，係乜樣咁啊？咁我講緊其實老老實實咯，我調翻轉問。咁你鬼佬啲中国人，唔好话中国人啦，亚洲人， 个善人蒙穿眼嘅，跟住讲嘢又拗音嘅，咁点计数先？我顶你个肺！ 唔好话个咩满大人啊，即系唔系富满洲？你唔好话富满洲咁嗰种咁咩啦？咁你喺欧美入边出现嘅亚洲人，咪一样系咁 Q 样板？即系呢个其实系点讲啊？你？是一个好正常的现象，就是因为它的文化，就算你的观点啊制作者好认识都好啦，观众不认识的嘛。它其实是作为一个符号，作为一个图腾去使用。这样的情况下，你是不是真的必要去真的孖叉它呢？我觉得是很奇怪。我觉得这个指责是非常之多够远。即是你不会认为，即是它入面提例子呢，我觉得有一个其实我觉得真的很离谱的波波。 哦， 即 是那个红 猪石那个波波。是没错的。但他的黑古拉特不能是黑人嘛，屌那星。他是精灵来的嘛，他的设定我不知道是精灵定神定什么 东西。他是印象你知道他是用阿拉伯神灯那只设计来的嘛，是。 不是咯。即是难不成，即是他不是黑色是蓝色你就可以接受。即系黑色系啲咩乜嘢神圣不可侵犯颜色嚟嘅，唔用得嘅。 而家系 即系好似某啲嘛，好似某啲人屋企入边冇黄色蜡笔咁样啊。 咪喺而 即系我觉得好捻奇怪。 而家欧美应该话喺嗰班 BLM 友嚟讲系嘅，黑色黑人大啲嘅。 即系我即系好咩啊？咁啊，仲引申咗佢真唔系引申嘅，因为再早少少歪翻前少少啦，就系 Twitter 入边有个。#hashtag 啦，我唔记得个 hashtag 叫乜嘢，英文我好容易唔记得咗。但系意思就系修正黑人，即系修正成黑人，即系点讲啊？将一啲 ACG 角色，因为佢话呢个日本嘅黑人角色实在太少了， 仲少。 我谂算系少嘅，以佢哋嘅标准嚟讲， 喺日本嚟讲，黑人本来就少之又少，按比例啫嘛，呢样嘢好正常嘅。点解？同埋就系点解一个？以日本人角度嚟讲，我啊纯种大和民族国家，我要摆咁多黑人角色啊？我摆俾莫名其妙咧， 即系应该以日本嘅黑人比例、人口比例，即系常住人口啦，多嘅字系咁啊。你阿杰特，你估一估日本嘅黑人比例有几多？ 真系唔知嘅啫， 0.01% 不到，即系已经系佢低过咗个最低标准门槛。即係最低跳 0.01 嗰個 percent 都係跳唔到，所以到底有幾多唔知道，就係 0.01 唔到。即 係 喺呢個人口比例之下，喂大佬，即係你會唔會即係點啊？你會唔會呢、這個即係你會唔會點啊？佢呢個出黑人嘅出現率已經係喺日本嚟講已經係非常非常之高，係不符比例嚟高噶啦。你仲想點啊？ 好簡單，日本黑人之後喺通常係咩？一娛樂圈，二拍 AV。 而且日本人讲黑板印象真係唔係新聞嚟㗎啦，人哋黑板印象又唔係又冇惹到你，就因为你而家因为 TACG 而家买到全球，然后你就反过嚟要改变人哋。 点解我要改变 唔係唔太啱数，人哋係咁㗎囉，你唔鍾意唔好睇。喂，我唔係因为 ACG 我先咁样为佢辩护。 但喺应该但喺而家呢个时候，即係讲緊嗰句呢个时候黑人系上等民族嚟㗎嘛，即係上等国民，日本人讲话就上等国民嚟㗎嘛，而黑人系。 即係呢个就我成日都讲㗎啦，就係呢个平权就唔应该系将受压迫嘅方抬得高过原本压迫嘅方。 而家喺美国呢，你做白人系原罪嚟㗎，你白人啦，你基督徒你原罪嚟㗎。 咁啊愣我另一单，咁就呢、這个 又系我哋好亲爱嘅玻璃渣。 呢个真系屌啦，性玻璃渣真系，即系今次就系呢、這个佢个魔兽世界系有官方小说嘅，咁佢作其中一个作者，其中一个啊，唔系唯一噶，佢一个小说作者嘅个作者咧就点讲啊，系啲极端嘅。呢一類左膠啦，左膠仲要係極端的左膠，即係嚇，即係極品嚟嘅呢個。因為點講咧？因為左膠啱講嗰啲咧，都已經係講緊滿口仁義道德啦，所謂嘅。咁其實都你最多覺得佢煩嘅啫。呢件咧直情係惡意地攻擊，調翻轉真係攻擊白人，即係所謂嘅仇男處啊。即係當然有仇女處，我知道嘅，但係佢係直情係會惡意地攻擊男性同呢個白人，即係傳統上所謂嘅壓迫方啦。我就嚟唔知边都边先系下壁方噶啦，就嚟，即系咁佢就，但系佢咁咧呢啲都系歧视嚟。我讲啲歧视唔系讲紧歧视个歧系咩意思啊？分歧嘅歧啊嘛，因为你对待人唔同人有唔同嘅态度啊嘛，跟呢样嘢啊嘛。咁你歧视白人系都系一种歧视嚟嘅啊嘛。即系但系佢咁样玻璃渣就将佢就话你啲人就屌到开花，就因为佢嗰啲歧视言论。咁啊，结果佢就。佢就玻璃渣就走去包庇佢，就即系唔去检讨佢啊，咁点算啦？佢话即系，但系佢话呢个由之前已经，但系问题就系、是、你，因为其实呢个你可以话同呢个 MLB 系一脉相承嘅，但系 MLB 唔系 BMM 啊 ，MLB BMM MLB 打棒球嘅， BMM 成日读错，因为即系。佢呢样嘢都只不过系专黑人专系点讲啊？去提升黑人嘅地位。咁你冠冕堂皇都可以话，哦，佢以前受到压迫，咁而家你提升高啲，咁等佢都平佢。咁但系你而家你唔应该调翻转，真系打压男性，打压白人噶。 冇啊！最近依几日先另一单嘢啫嘛。阿星爵咧 ，Chris Pratt 咧，俾成班友执嘈踩佢喺佢嗰个出头铲佢啊嘛。话佢唔支持，话唔支持拜登啊嘛，又话佢基督徒，又话佢白人至上，肥到飞起。 我觉得先唔讲拜登，你值唔值得支持啦吓？ 唔系，系有权，唔系佢冇出，佢纯粹就系、是、因为咧阿美国队长同埋阿黑寡妇，佢出席咗罗素兄弟嗰、那个即系民主党筹旗大会，咁咧阿星爵咧就冇出声。咁咧就冇出声就唔得噶啦，因为其实一星爵好多人系已经唔妥佢噶啦，即系唔觉得星爵就咩白人至上，耶捻。佢外父系美国州长阿舒华曾力啤，三样齐晒，所有民主党啊、左交啊呢啲最争嘅嘢，咪整咗个机会肥佢咯。跟住有 Robert Downey Jr. 啊，即系唔系，简单系 Iron Man 同埋变形侠就撑佢话喂，咁佢有言论自由，即系佢好人诸如此类嗰啲啦。 佢唔系有言论啊，佢有沉默的 自由。 言论自由，你仲可以话可能系，即系可能佢话喂，咁如果你讲嘅真系过咗火。你唔可以下下用言论之嚟嚟讲噶嘛？呢、這个我接受嘅，我认同嘅。但系喂，人哋真系有沉默的自由嘅喎。嗱，先讲啦，大家都知，我系一个左交啦，所谓我自称左交，虽然我见到啲真左交，我真系自愧不如。即系而且喺反当捞针嘅大前提之下，其实我系支持拜登嘅。但我支持拜登，因为我唔中意当捞针。同埋呢个即系，我 呢 个问题啦，屌爆佢啦。你问题就系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哇！我都有权唔出声噶。喂，你成班民主党嘅支持者喺度围炉，咁 咁你围饱佢，我咪唔出声咯。喂，我唔一，我系咪我系必要地要跟你哋一齐围埋路噶？冇噶嘛，唔应该噶嘛。 嗱，仲有一个更搞笑嘅就系、是，有啲人随便巴闭，即系有人竟然突然间讲句话，喂，之前 Captain Marvel 个女角俾人射去开花，你唔出声，跟住大家心里讲嘅就系、是、唔出声，因为佢黑人憎啊嘛。Chris Pratt 人缘好啊嘛，咁即系有啲嘢就系、是，即系你唔讲就算啦，大佬好尴尬噶。人即系最关键系点解人咁佢俾人屌你班复仇者唔帮佢 ，Chris Pratt 你 Chris Pratt 俾人赞佢，班即刻撑佢啫。简单就系一个黑人憎，一个人缘好咯，咁简单问你仲要问？即系 有嘢。不过呢啲嘢就真系无人无知嘅咁啊。 不笑了啦，好啊。我话跳咗去诶， 讲完鬼佬啦，咁啊， 讲翻我哋之前开入专题铲嘅去讲嘅VTuber。首先 我，咪住，翻翻嚟我哋本地先。 哦， 我哋有两单。 UMacave 收 UMacave 嗱，首先动漫世界收咗皮啦，因为又 理论上佢收咗皮嘅，但系第一两样嘢，第一佢又延咗期，不过我哋节目出街嘅时候咧就已经。应该就再收咗皮噶啦。 因为我睇过，因为间铺就喺我公司斜对面，所以咧我可以肯定就收咗皮啦。 啊，但系佢就应该系去唔晒啲货，亦都冇人肯同佢收，所以咧佢就搞欧咧，咁就去，我唔记得边个位咧，因为我冇兴趣知，亦都冇兴趣去。佢又搞喺唔知边度租咗个临时摊，即系啲私物佬散货场。 都好嘅， 呢个名都好多 old school 啦，即系整咗个 outlet 散货，咁啊，所以佢就死唔断气，咁啊，结果咧就反而另一档收皮先，即系呢、这个一个中华书局未收皮，呢、这个沙爹王先收皮，呢、这个 UMac Cafe， 咁啊收咗皮，咁就有你话意外又唔系真系好意外，但有少少突然咯。即系之前唔系太有迹象嘅，因为我对上一次去嗰阵时仲几多人下嘅，即系我唔知系时段性嘅多人啦、啊，定系真系呢一年，因为我对上一次去其实都一年前噶啦。 不过其实 一 年 真系跌得咁紧要啊！ 哇，讲我执咗粒咯，有咩可以分？ 定系佢即系定系佢真系因为佢个又系嗰啲授权到期，又唔系好好生意，干脆执匀佢，因为收咗嘅系。UMac Cafe 唔系沙爹王，沙爹王仲喺度嘅，即系可能系就系又系同中华书局相类似嘅情况，生意又唔系特别好，仲要俾授权俾你，又麻 Q 烦，系用佢收，干脆收咗佢算数，即系比较似系呢一种。 好似入嗱，好似我呢、这个查开讲嘅就系、是、我报东京马拉松嗰个旅行社咧，近几旅行社咧系日本大公司嚟嘅，咁就由香港开分店，佢就已经话啦，香港分店接咗啦。我嗰个 case 即系我中间买一团同个团咧，就订咗台湾分公司，就台湾分公司帮我搞，即系旅行社咁样，接冇办法点做啫？呢个年头，仲有硬快，起码下一月之后，用一月之后你都唔知系咪会搞掂，咁不如接咗佢啦，冇咁烦啦，接咗佢开个可能仲平啲添，请嗰班人。 咁亦都有机会嘅，你睇下港龙就知啦，就系炒晒佢，然后用新约去请人啊嘛。即系呢个真系哇！不过咧，呢个亦都有可能系如果系一年之内急速变坏的话，因为好认真嘅，一年前我见到佢咧，其实仲系都系几多人嘅。咁就呢个有机会啊，系因为呢、这个即系点讲间嘢呢个 UMac Cafe 或者应该沙爹王啦，即系个老板啊郑哲明就呢个出席呢个参警集会，咁啊入咗黄蓝地图噶啦。咁啊，亦都应该有因为咁嘅缘故咧，就俾人杯葛。咁你知道 UMac Cafe 正常啲点讲啊？客群系咩人啦？都系后生仔嚟噶嘛。即系我断估嚟，唔会一个四张几嘅阿伯走去 Miku 噶，应该唔会噶。即系虽然阿杰特得四张啦。O K， 我唔知我从来唔去依咖啡嘅。 咁咪系，即系但我都就嚟四张噶啦，大佬，但我系去噶，即系。等于之前嘅事啦，即系可能系因为咁，所以你知道黄色商家就相对地冇咁大镬噶嘛，即系有啲人去，但系啲蓝商家咧就即系啲执得好紧要，哇！啲人就正话真系何鸠佢啊，咁样， 唉，算鸠数啦， 人哋一接噶啦，即系咁啊。当然你可以话咁啊，你话佢蓝店咁，你就算唔中意佢 ，OK 嘅，我即系我觉得唯一合理解释应该系咁样啦。 OK 啦，依只又讲完又跳去补、 啊。你讲到讲，不过啱啱提到港龙，你俾我讲得一句啫，一系一句啫，即系当初港龙俾人叫天上有地下无，唔系因为佢好正或者好差，因为佢得一架飞机，飞人上天，落地下就冇。跟住后屘要买多咗架飞机，就俾人叫天一半，地一半。咁啊，而家终于就完全收皮啦，真系。香港即系悲哀啦。 有咩？佢一相传佢啲航佢啲航线，因为佢中国航线要比大亚湾唔系大湾区唔系 大湾区航空啊嘛，屌乸性真系。即系我知道， 唔 系 C C 唔关，但系 唔系大，所以咪话咯。阿半泽直上面应该查下佢咧，咁鬼嘅呢单嘢，你接咗佢，跟住将所有航权卖晒俾大陆大航空公司。不过呢个笑话就唔讲啦。好， 佢唔系卖牌啊，佢系想俾翻国泰旗下嘅，跟住政府话唔得。你咁样就等于垄断，要攞翻出嚟，攞翻出嚟。但系呢一代呢个动作好明显攞翻出嚟，会买会拍卖到个航权嘅会系边个啊？ 大湾 区嘅航空一定系唔使谂。 系咯，所以半泽直树桥咯，呢啲叫做。 不过就同 A C C 唔关系，我哋只系不都不快啫。好啦，咁我哋讲完本地，就系讲啲异世界嘅嘢 ，YouTube 上边 VTuber 嘅嘢。 唉， 就是、 近排真系叫做。日本而家 VTuber 系叫做VTuber 再 VTuber 之乱，直情去到。 YouTuber 向来都系鬼圈真噶啦。 YouTuber 就系嗰、那个迷惑系 YouTuber 又拉又放翻出嚟，诶嗰条有冇讲佢住？好，讲 VTuber 先。 我 VTuber 咁啊，先讲翻跟进个部分先啦。虽然有新料啊，唔系有完全新嘅料，但系我先讲你我哋上次跟进 HoloLife 个部分啦。因为我哋之前讲过，我哋唔会再应该唔会拍特辑噶啦。咁就唔係拍啦，录啦，唔会录到 check 噶啦，咁就所以而家跟紧我哋喺录音完而未出街的时候，呢、這个喺个白上吹雪字幕组就解散，就嗌解散，即系原因就只系因为白上吹雪就提到呢个童声曲个，咁啊提到我哋嘅会长，咁佢就已经系跟住就话喂，你同佢连成一气，我问。啊！大家你同公司嘅喎，呢个一个专门即系出名就系互相提携嘅佢会叫互相提住、互相 cover、互相做 crossover 嘅公司，提到同公司嘅人，有咩咁出奇啊？ 有呢、這个令我突然间谂就系、是，中居正讲包庇包庇kiss my feet 咯。即系嗰种咧，即系方谬就系、是、喂，咁大家都 Johnny 嘅大佬，咁前辈包庇后辈，或者系阿或者啲同一兄弟班，正常系嘛呢样嘢？ 即系好简单，都唔睇再个佢嗰个具体啲嘅例子。阿杰达俾人寄刀片，我梗系帮佢讲说话噶，即系对外啦吓，对内照两嘢咧，就紧啊，对外一定帮佢讲说话噶，因为大家似人啊嘛。即系佢只系话，佢只咁样讲两句，跟住就嫌上烧佢，烧鸠佢。跟住话佢唔道歉，我问吓你呢啲叫无理取闹，我哋点道歉？我真系唔知点道歉喎！你咁咪无理取闹，我真系唔知点道歉。我系白上，我都唔知点道歉。咁结果乜嘢咧？结果佢就话：你唔道歉又唔成啊！咁我哋字幕组解散。我问： 哦， 你字幕组有同官方申请嘛？有获得官方授权嘛？ 同埋一样就系、是，反正你哋啲 super 你啲 super chat 都要翻唔到场去外国，翻唔到场用 YouTube 俾钱嘅。冇收入我随便咯，哦，即系 白上队喺中国嘅收入其实相对之前讲嘅两个核心奶嘢嗰两位咧，其实系相对比较多嘅，因为佢比较早，同埋喺 B B B 都有唔少收入嘅。 咁咪就已经去Hollow China 都解散咗咯。 咁Hollow China 就唔系同白上冇关噶嘛，唔系咁大关系啦，集团旗下咯叫做。咁佢就即系啲咁啊，另一单啦，咁就呢个系。即系不过俾我讲埋阿白石呢单嘢先啦，系咪？你字幕组咧难听讲句，你知唔知日本著作权法其中一样嘢叫做改动改一个翻译权同改动权嘅？你呢个样嘢其实理论上系侵权嘅，即系咁啊 OK 啦，咁啊吓啱啱讲啦，好啦 Live China 咁就有几个五个好似五个成员，咁就话会开咗会啦，咁啊决定会会转公司或者系转个人世。因为我哋之前都讲过，其实佢有代理公司噶嘛，咁可能会转去代理公司啦，或者系转系完全独立嘅，无论系真独立定假独立都好啦、嗯。你知啲建制派最中意嗰啲假中立噶啦，即系咁啊，唔知佢会点样，但总之就系、是、HoloLife China 入边嘅人全部会散晒，咁就有人就话系唔系呢个撤出中国嘅 嘅標誌咧，咁我覺得就可能性就唔太高，因為 Hololive 嘅比較 cover 嗰邊個態度就比較似日人民幣真香，但你就係咁踢我出門口，但我又想入門口，即係乜嘢咧？即係豬西八甲嗰只嘢，即係早幾年嘅豬西八甲啦，而家好少少，而家好咗少少，因為佢真係終於死咗心，即係。快几年嘅车，你记乜早几年追西八界咩嘢？做乜嘢啊？走 天安门跑步啊！ 走去北京佢真系吸毒烟啊！为咗敲门啊！即系但系你即系真心换绝情啦、啊、吓！我唔知啊，因为佢即系好似追西八界咁真心换绝情，当然佢嘅真心就唔系真心爱中国，系真心爱人民币，即系但系都系真心嚟噶嘛！即系可拉拉好有可能会变成呢一种，即系点解迹象系乜嘢咧？佢真系开抖音账号。官方抖音账号啦，虽然是 TikTok 啦，但大家都知道、因为呢抖音是睇唔到 TikTok 嘅内容嘅。TikTok 好似睇到抖音嘅内容，我唔係好 sure 啊，因为我冇用緊。我冇用过啦，应该係话。但係佢係开走去开呢个 TikTok 账号。虽然有人就分析就係话可能係因为点啊，我要打即係做唔到中国生意啦，咁肯定就係做美国生意啦、因为佢其实 CN 个咩英国嗰边系如日中天㗎嘛，阿莎莎啱啱破咗百万，呢个史上百万订阅最快嘅一个 B2B， 喺包括我哋嘅大前辈本来包括任何一个是快过任何一个上百万。上十万就佢唔系第一个嘅，但上百万佢系第一个。十万呢真系讲爆发嘅啫，讲冲刺嘅啫。但上一百万呢真系有真系要有返咁上下受欢迎。所以话啲鬼佬真系萝莉控嚟嘅，只不过系萝控唔到咁解啫。即系因为英国嘅英文嘅 VTuber 入面最撚有嗰个就系莎莎。就我唔记得佢俾咩名啦，算啦，叫走去叫翻莎莎最有嗰、那个，你当然我都觉得系最文好过你 ，OK， 因为我系萝莉控 ，OK， 所以咪话啲鬼佬多萝莉控啦，即系咁啊，所以佢可能系想打去美国市场，跟住打听一下美国而家最红系乜嘢啊 ？TikTok， 哦，咁我咪开 TikTok 咯，有咁嘅可能嘅，因为佢上个礼拜定前个礼拜亦都系大举进驻呢个美国最大嗰个论坛叫 Rwettbia， 点读啊 ？Rett 什么嗰、那个？嗰啲系大举去开官方账号嘅，咁就所以就有可能佢其实系想开美国市场，所以先开 TikTok 嘅。咁咪？但系我就点即系你当我睇死佢又好咩都好啦。传统日企人民币真香，我哋真系见得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年，即系佢唔似系一个好决绝想走嘅态度咯。比较似系想等风头过咗之后就再翻嚟嗰只，即系人民币真香嗰只啦吓。 好啦，好啦，咁最后 呢个阿童生会长同埋呢个阿扎麻又复活啦。咁啊，復活之後嗰度就當然就係呢個報復式嘅 super chat， 報復式嘅課金，好撚恐怖個數。因為點講咧？首先，會長本身已經係全地球最多 super chat 收入嘅 VTuber 嚟㗎啦，沒有之一，最多嗰個。呢個已經係佢啊，跟住仲要係今次報復式咧，就係講緊比平時仲要多四五定六倍啊！我睇唔到啊！我冇睇到个大实际数字。我总之个大概系即系断倍嘅咁多嘅，好捻恐怖。即系讲紧系未开台，即系应该直播你知道啦，开咗个直播之后咧，会有段时间未个人未出现啊，嗰啲仲喺度倒数紧啊，嗰啲嘢啊嘛。嗰阵时就已经系博，已经系货金货到爆，好捻恐怖。我见到咁几个朋友啊，佢最后就整咗个 end card 啦。咁就係、是、多謝你哋各位嘅喜愛，用英文寫啦，當然係。咁但係呢如果你好鍾意我嘅，咁如果你鍾意我嘅，咁like 呀嗰啲YouTube 話啦， 例話啦。咁跟住如果但佢多咗一句嘅，如果你討厭我嘅話 ，fuck you，fuck up， 即係佢嗰句係即係點講啊？好撚串嘅，即係 fuck you and never come back 啊！係我記得啦，即係。点讲啊？即系好，系好会长嗰种 feel 嚟，即系你知佢嗰种咁嘅刚烈性格啦。即系我谂你唔可能唔知啦吓。即系谂下，你同生一马俾人踩到上面，佢会点样？佢会点样？喐鸠你个废话！ 系咪咁简单先？即系依个一马为偶像嘅会长，点可能唔系咁样啦吓？话跟住咧就系、是、小花飞一单，即系只不过纯粹因为我 retreat 咗，所以我攞出嚟讲嘅。咁有人就系走去，有小花就真系屌鸠佢，然后咧又好礼貌，好入乡随俗咁样啦，用日文去屌，即系跟住就闹笑话了。佢系咩咧？对，即系我变翻有中文啦吓。对唔住，我阿妈死咗。即系佢本来应该系想讲，喺个 chat 度，佢纯粹系想闹佢，跟住你知道你妈小死了人，因为系几咁中意还你老母死老母啦，我哋之前提过啦，佢本来想讲你老母死你老母嘅，你老母死咗嘅，咁但系咧佢呢个机械化嘅问题，点解咧？因为有人有人查证过。即係唔係我查證嘅，先講俾翻個 credit 唔知邊個啦。咁就佢係講將個你媽死了去掟落百度翻譯的話咧，係會即係將佢變成日文嘅話咧，係會變咗做係會變咗做呢、這個 我媽死了， 變咗我媽死了，因為冇咗個主詞。 嗯， 因為你知日文如果冇主詞嘅話。咁就會係即係因為你媽死咗，理論上個主持係你啊嘛， 嗯、 即係或者你媽啦，咁但係如果你略去咗變成媽死了，喺中文係唔通嘅，但係日文係通嘅。日文嘅意思就係、是、好簡單，就係、是、我阿媽死，就係我的阿媽死咗。因為日文係會預設，如果冇主持，日本係就會係自己啊。呢、 嗯、 個冇錯啊，嗬 ，N 一個位， 嗯，都查得嘅問題㗎。 唔系我问紧， 我 问你啊，系咪我讲嘅嘢冇错啊嘛，因为我系 M 三， 我 M 三考唔过， 差唔多啫嘛，呢啲两只死鬼 M Apple 识咗先，咁我识噶呢啲。 同埋咧，因为点解？因为如果你系用姑姑翻译嘅话咧，你妈死了就系你阿妈死咗嘅，系有 Anada 嘅，即系语气啱唔啱咧就另一回事啦，就系佢唔会译到呢啲嘢嘅。不过就 Google 上写咧系冇错嘅，就系睇呢个百度翻译咧就会有就会有问题。呢先讲咧，佢喺 Twitter 上面翻噶嘛 ，Twitter 嘅翻译都冇错嘅 ，Twitter 翻译都系会正确翻译嘅，唯独就系百度翻译翻错。咁呢位小花我就俾有呢个百度搜查阴鸠咗，咁我就系、是、即系我只能讲，你话小花熊，我癫起嚟啊，连我阿妈都咒啊！ 好啦，最后好啦，呢啲 最后就翻一单新嘢料啦。啊，呢个可乐 Life 我最大边间啦，彩虹社。今次輪到彩虹社啦，但係先講個主角，我真係唔識，真係見新聞我先知嘅，先查資料先知嘅。咁就呢、這個佢就即係彩虹社嗰度有其實有又係一樣啦，有非常非常非常之多嘅 VTuber 啦。咁但係佢唔係嗰啲點講啊？佢嗰啲人氣落差好大，因為佢放牛石草嘅方式咧，個人數係。多比呢個 Hololive 多好多嘅。如果呢個 Hololive 係少數精英嘅話咧，咁佢就係物量戰嚟嘅，真係打好 Q 多出嚟，好佢魚翁殺網，睇下邊個可以長到出嚟，即係四圍殺種子，即係邊個長到出嚟，長到做到樹，咁就係針對有收成。咁佢唔係耕，佢就唔做耕種嘅，就咁嘅情況。佢咁嘅情況，所以佢就點講啊？无论是同行竞争甚至社内竞争都好大嘅。咁就有个新人，应该是新人嚟嘅，就入咗啱啱入社。我唔知佢係入社嘅新人啦，定係佢真正喺个 crack 嗰个嘅 character 係新建嘅，我唔係肯定呀。呢、這个叫金鱼版咩伊罗嘅 VTuber， 咁就入社，跟住就俾佢嘅前辈，其中一个前辈就点讲话佢抄佢个啊梦月罗啊，即系都系唔识噶。话佢抄佢个点话鱼癖啊，即系呢个角色话梦月呢个角色就系一个恶魔势力，佢唯有个魔族鱼，咁啊将有个口癖叫做打，即系佢用嘅地咗，即系咁佢有个咁嘅鱼癖啦，跟住就话佢抄佢，即系咁。咁跟住佢就辩解就係话喂呢、這个我家乡用语嚟㗎喎，唔係我抄你，同埋其实我同我用语同你有少少唔同㗎喎，即係 佢因为佢阿木对木原嚟讲，佢嘅立场就系话，喂，我即系如果我冇咗呢个咁角色 character 嘅特性，咁我就好难捞噶喎，大佬，因为佢个竞争大啊嘛。即系其实其他 VTuber 都有嘅，都有好讲究个特性嘅。咁我讲个特色嘅，咁所以佢话你咁样抄咗我嘅特色，咁我点样出嚟捞啊？嗯啊，但系阿金宇佢就话喂呢个系我即系我家乡用语，我急起嚟，我细个系咁样叫，一急起嚟就会改唔到。即系你睇睇漫画都有时会见到啲啦，即系嗰啲平时就讲标准语，但一急起嚟就变咗乡下话嗰啲咧，即系会有啲咁嘅角色噶嘛。即系无论系真定假都好啦。 据我所知道，真系有啲艺人咧，早期即系佢未上去东京做嘢嘅时候。冲口而出会用会讲家乡话嘅，嗰位叫新门建议， 即系我虽然我哋香港人就比较难理解啦，可能因为我哋几乎都系一种语言就是有懒音嘅粤语，即系呢个香港所谓嘅香港话啦，即系但系你最紧你谂下讲普通话都已经系啦，我好捻记得我点解物理我点解物理 fail 咗咧？一个物理个阿 Sir 咧。是嗰啲好撚重山西腔嘅普通话，我係听唔撚明佢讲乜嘢。 嘿，我听啲札幌空北海道口音嘅东嘅日本话都听咗成年啦。 係因为啲老教授呢改唔撚到，咁多年都改唔撚到。 正常 咁嘅事。藝人就冇辦法，佢一定係你喺东京出道嘅话呢就一定先啦。佢就常識告訴佢哋咧，就一定要改造即係正宗東京腔先得噶嘛。如果唔係會俾人笑啊嗰啲嘢啊嘛。雖然有人亦都作為一種角色特性嘅，咁但係呢個佢就話：喂，我係改得好辛苦，我先改翻到正宗東京腔，咁偶不如彈翻句家鄉話出嚟，唔係想抄你。 唔係同埋可以接受嗰樣嘢，同埋一算盲點嚟添。 咁呢個係咪真？如果呢個係事實嘅話，咁係一個可以接受理由嚟嘅。咁但系如果系佢纯粹攞嚟当系一个盲点一个 character 嘅角色嘅话咧，咁就有啲有啲哪个啦，尤其是你同社前辈，你话敌对嘅其他公司就话啫，咁咧但系呢样嘢就两个人咧就讲到你又讲你讲我又讲我讲，咁就阿金宇咧就一开始就话，既然系咁我退社啦，因为佢啱啱跟住佢嗰个彩虹社就话OK 咯，咁你退社咯，咁但系跟住话谂谂下都系唔好，我都系翻嚟啦。跟住唱红蛇，OK， 俾埋你，俾翻你。但佢一服播咧，就将件事爆晒响口。咁结果咧，就唱红蛇就话：，喂，大佬，呢啲嘢写内嘢，你系咪唔应该爆响口咧？咁跟住就今次就唔系你炒我，系我，唔系你飞我，系我飞你啦。咁啊，又炒咗金鱼版，咁就鬼圈真乱。即系我呢件事到底谁是谁非，我其实真系冇乜把握。我觉得个道理其实应该喺金鱼版度嘅最初嘅道理，但系佢咁样弹出大入方糖镜咁样咧，就我就觉得有少少哪个了，而且仲据阿梦月所讲咧，就系佢仲要系个一开始个态度系好唔捻耐烦，即系话即系一梦月想讲同佢话，喂，我哋倾电话倾掂佢啦，跟住话你保证你而家唔会发火噶，你保证你而家唔会发火，我先倾电话，即系佢话你可以冷静地处理呢个问题，我先倾电话。言下之意你唔冷静啦，即系呢个即系啲狗最中意讲噶啦，先生你冷静啲，跟住自己就好捻激动咁样，就系搏鸠人嗰啲咧，即系佢啊，你言下之意即系我唔冷静啦，做乜为我需要冷静去讲我先听电话啫？我而家计好捻啦，你先同你讲嘢噶啦，即系话佢第一个态度好差，第二就系咧讲到一半就系耳朵不回，咁啊根据佢仲要收埋记录出嚟，最后就为咗对质啦，咁啊收埋记录出嚟就系隔个成个礼拜都冇复人哋。咁又好似有啲哪个你公喂你私事已读不回啊，就已经系好乞人憎噶啦。你公事已读不回就更加有啲哪个，所以呢件事就两边都有啲唔着咯，唔系明报咁执大板。但系一个就系道，因为就原始道理上系啱都嘅，但佢应对做得差。一个咧就原始对人可能有少少亏嘅，佢有啲误解嚟，其实系咁后边咧，但系后边就俾人亏待啦。咁有冇件事？ 好啦， 咁但系又相对就冇咁花生嘅，咁就应该就唔会有咩后续噶啦。如果有，就再嚟讲啦。OK 啦，咁我终于就去到呢个向来嘅花生重振，呢、這个我哋北方邻国。 快手啲啦，因为时间都几长啦。 OK 啦，咁啊呢个众首先呢个众神送终事件，即系一个 即系其实呢个送终咧就唔系送上中国， 真系纯真系字面意思，一般我理解意思。 系啊，金字边个钟？ 系啦， 就系佢送个 呢套咩作品嚟噶？我被神执咗个男人。 受送送神，佢个执系指将佢检哇 检被神 检 到个男 人。中文系呢个受众神眷顾的男人，我记得好似系即系。是一个讲紧这个表面是龙傲天的漫画，其实是一个咩小说轻小说，但实际上是温馨向的动画改编来的。咁其实其中入面有一幕呢，就是送咗个钟俾即是座台嗰啲大钟啊，送咗俾主角。咁就咁跟住就有人即係话，咁啲大陆人就话，喂，送钟即係你知道点解我哋反送钟要叫反送钟啊？其实个钟其实佢系终结个钟，系攞嚟做谐音噶嘛。因为你送个钟之后，你都应该系会送钟噶啦。即系讲紧呢样嘢啊嘛。喂，咁你送嘢唔可以送钟，大家知啦，标都唔应该送啊。 但呢个作品系咩人写先？ 喂，日本人写喺 就 系 咯。 你管咁多做乜啦？ 日本喂，讲日本人有啲人结婚啊，都送闹钟啊、座海钟呢样嘢嘅。本来冇呢样嘢，系中国人啫嘛。因为香港人有呢个文化啫嘛，中国人有个文化。 中国人都有嘅， 咪就 系送咧， 呢个系 中文入边同音噶嘛。 但系呢个系日本人，呢个香港中国人嘅文化，日本人鬼知咩？如果你话呢个小说系中国人写嘅，咁咪真系怪呢啲。但系日本人好靠知啊。 但系咧有少少嘅嘢咧，就系其实就冇大家想象中咁严上嘅，冇日本人想象咁严上，佢哋只系 吐槽 啫，都系咁吐啫， 系啊， 都系吐下槽咁样啫。不过就个反应就有啲激烈嘅吐槽，系真系嘅吐槽啦，冇恶意嘅吐槽。我今次。咁好難得定唔係真係非常有講，因為好多人都理解到係文化差異嚟嘅。即係不過我要提一提各位啦，喺西方入面呢，送終不單止唔係一個唔好話要避讳嘅嘢，其實甚至一件好嘢嚟嘅。應該呢喺西方入面呢，送個鐘錶俾對方呢，其實代表住係珍惜時間嘅意思，尤其是珍惜我哋兩個相處嘅時間，其實一個幾窩心嘅選擇嚟嘅。所以如果你当然呢你要撇除你中国人嘅身份，即係因为如果你送个钟俾个鬼佬，然后佢唔知点解知道呢个中国人送钟嘅意思呢，会唔会误解咗你呢？我唔敢打包单㗎。但如果一个鬼佬送个钟俾你呢，你真係千祈唔好嬲字。即係你真係唔应该嬲佢㗎。你当然可以话俾佢听，我哋送喺中国人入面送钟呢唔系一件好嘢，下次可以送个其他嘅。不过我理解到你系想珍惜我哋嘅时间，你可以咁样打个圆场嘅。即系我睇一睇咁样啦，呢个送终，呢个众神送终事件， 咁就呢个腾讯或成最大赢家，今次就唔系中国或成最大赢家啦，因为呢个喺中国就有两个大嘅直播平台，咁一个叫虎牙，一个叫斗鱼，咁你听过就听过，冇听过就算啦，唔紧要嘅，咁呢两间就其实之前已经讲咗要合并噶啦，咁今次就正式签署合并建议，咁啊即系冇得再走盏噶啦，咁就新公司咧就因为其实腾讯咧喺呢两档嘢都本身各自有个一定嘅股权嘅，咁啊结果就佢会系攞佢新公司佢会占咗67.5% 嘅股权，即系呢个绝对控制性股权嚟噶啦。咁即系只不过系佢个版图又再大咗一嚿，咁啊，所以就应该其实冇乜所谓，因为佢有佢玩，我哋有我哋玩，只不过就系呢个版图又再大啲咁解，即系睇一睇咁啦。好啦，咁啊，再下一单又系啲抄袭嘢，呢个 Party Animal， 咁就出咗嚟之后都有少少红，都有返啲回响，都几红下嘅。咁但係就冇之前嗰套嗰只咁夸张啦。咁但佢呢度即係嗰只货街我讲。咁呢度呢就佢係其实係有啲类似嘅状况㗎。佢有就大零星大乱斗嗰种打嚟成炸动物咁打嚟打去咁样。即係简单嗰只要打对方出场外咁样嘅。咁但係呢就啲人就话就俾人发现到佢呢係在交池边另一隻唔識到啊 ,GANG, 跟住係 BEAST, 係啦。咁就佢就话因为佢个啲人就话佢哋见到就係睇我睇片㗎，我真係睇片，我两隻都冇眼。睇片呢就係佢啲动作唔单止都系啲点讲 二头身三头身嘅可爱动物打嚟打去，而且佢个动作都好相似嘅，咁啊啲人认为佢有抄袭之嫌。不过呢度咧就要帮佢讲翻少少说话，第一就系因为被指案抄袭嘅对象即系 Party Animal 咧，其实就系北京嘅一间游戏公司开发嘅，咁啲人话佢即系首先你知，其实都因为有少少原罪嘅，因为真系太多同行抄袭。所以就会有啲咁样，但系先唔讲游戏概念咯，你讲咗好多次啦，游戏概念或者游戏方式呢啲嘢咧，就冇得话抄唔抄袭，你最多话 copycat 话跟风嘅啫。咁啊呢度入边咧，点解连个动作模组都相同咧？其实系呢个 Unity 啊，嗰、那个系唔知系咪咁读啦 ？Unity 个引发游戏开发引擎系一个跨平台游戏开发引擎，佢入边咧都有系有啲模组系嗰啲。做好咗嘅模组、动作模组啊，系有人攞呢啲嘢攞出嚟卖嘅。咁佢哋两个应该都系买咗同一样嘅动作模组啫。咁所以呢度入边咧，就其实你话佢抄就窄咗少少。根据我睇片就，其实真系应该系大家买埋同一样嘅素材。我觉得可能大家因为冇游戏开发经验咧，比较唔熟呢一学呢一方面。因为其实咧，我哋大家成日都讲游戏开发引擎啊嘛，其实开发引擎下边咧，仲有一扎基于开发引擎之下建立出嚟嘅模组，即系譬如话你个界面要点样，个原理要点样做啊，啲角色点样行啊，甚至再复杂啲嘅，可能话成个譬如成个战斗系统啊嗰啲嘢咧，其实都可以买现成模组买翻嚟嘅。咁當然啦，有啲模組其實就係抄呢個大作嘅一啲知名大作嘅，但係呢個程度嘅話咧，你最多都係話佢即係我相對呢個之前我哋成日屌屌屌，我之前唔係成日啦，之前屌到開花元神咧嗰種咁樣，呢個其實相對個抄襲成分唔算太重嘅，即係只不用啊，即係等於大家都用翻同大家都用個 LEGO， 咁你見到都係個有嗰隻形狀嘅 LEGO。即系有一 part 系咁样嘅， 即系 RPG 烧过嚟咁嘅嘢咯。 系啊， 嗱， 所以 讲到原神啦，我又喺前两日就睇到喺网上睇到篇文，我觉得呢篇文即系讲中咗，我系直情拍散手掌，就系佢讲中咗原神点解 hit， 就系原神佢特登要话俾你抄，就系咩咧？嗱， 我知你讲边，系 嗰篇文 有边我睇咗， 系啦， 其实佢呢个就系 呢个就系原神厉害地方，就系咩？你班友冇 sweet 啊嘛，唔买 sweet 啊嘛，又想玩萨尔达啊嘛，玩原神啦，我原神抄嘅咋，我嗱你又唔使俾钱免费嘅，你可以玩到萨尔达啦，几好啊！最可以佢咪 因为呢个任天堂特别容易出现咁嘅情况啊，就系个知名度好高，但系实际游玩嘅人数就唔高。系，当然佢其实以玩家嘅玩咗嘅人嘅人数都唔少嘅，但系相对佢嘅知名度咧，系有系个落差嘅，总系啲总听其名，但不见人玩嗰啲嘢。 即系类似系嗰啲咧，乜球星乜乜第二，乜乜第二嗰啲，即系讲就系佢好巧妙地利用萨尔达嘅招牌嚟冚住，攞嚟当攞嚟狐假虎威。 我觉得咁啊，呢个即系呢个大陆嘅讲法就叫碰瓷啦，叫做即系呢个系嗨佢友啦。我哋香港人嘅叫法抽佢水咧，就系讲紧，因为你红啊嘛，咁我同你拉上关系，我都会获得免费嘅宣传，即系等于我哋。 你越闹佢，你越闹佢抄袭，佢越好，因为你越抄袭越多人玩就，吓系咪抄啊？跟住有一人就咁冇所谓啦，免费 game 抄啊，差啲咪差啲咯。即系佢系用呢只手法呃嗱，呢个真系叫呃鸠人。 而家最恶劣嘅地方系在于乜嘢？如果你真系抄到十足嘅话咧，即系个劣化，即系已经话喺各方面都只不过系劣化版嘅世界咧。咁其实反而未必有咁恶劣，因为其实佢系调翻，佢系将个游戏个点讲啊，核心进程啦，你咁样理解啦。佢其實係成個將佢逆轉顛覆咗嘅，佢係不斷咁限制玩家探索嘅，因為佢會限用體力啊，用你嘅強度啊嗰啲嘢去限制玩家探索。 因為梗係課金啊嘛， 係啊，等你可以從而利用嘅課金啊。但係其實世界大家真係玩過知，即係唔使玩過啦。你聽講 open world 呢個字，先唔講佢做得好唔好，你都知道其實一個可以自由四圍去。 好簡單就係、是、最你你睇上網揾。最速世达 DOTW 最速攻略40分钟，你只要挨完开头嗰、那个平台嗰、那个教学模式嘅话呢，你直接打大佬㗎啦。係打赢㗎、這個。 当然你有冇呢个技术问题啦。 当年 Mario 64，即系我好似 Speed Run 好似听讲系十几分钟打完，我打咗我打段连计，佢哋十几分钟打完咗，所以佢 skip 咩西达佢厉害地方就系你可以40分钟内打直接打嚟，我可以打赢嘅。当然啦，你技术好叻好叻嗰只啦，你都可以玩好似好你去水木一郎咁样玩200个钟，即系成个画面所有揾就出嚟。 沉迷钓鱼无心服过， 系啊， 系呢个 机呢个机系佢系无，因为佢但系。喂，你即系由元神就咩？佢用咪无限用一堆嘢嚟限制你，逼你货金。 就呢样就会令到即系对呢、這个老任或者塞尔达嚟讲，最大嘅伤害其实反而唔止系抄袭，系令到啲玩家都会啲话以为哦，塞尔达就系咁样，日最多就系画面靓啲啊，或者之类呢啲嘅嘢，即系佢系会。即系 佢 哋 误解咗世界系呢种咁元神呢种咁嘅货色啊，大佬 系啊，真系 哇！呢下先最大恶极啊！ 呢、這个真系对佢二次伤害嚟嘅。咁啊， 好啦，讲完啦，呢度就 而家另一样令人讨厌嘅地方系乜嘢咧？其实以米哈游嘅技术咧，佢要原创或者系唔好抄到咁明显地去做一只好好地做一只 game 咧，佢系有能力做到呢样先得人憎啊嘛！你做到噶、哦。即系你即系当然可能唔会有咁多嘅声势，即系你明白元神有虽然有一部分系咁样碰瓷翻嚟啦吓，即系但系其实佢点解咁多人玩都有好大一部分系佢抌广告啊，啲人设靓啊嗰啲嘢嚟，嗰啲翻嚟噶噃。 好简单德国啊有个网有啲日住德国啲网友咧喺德国车站见一成个德国嗰啲火车站全部贴晒元神广告，跟住佢去画，跟住啲人画先。哇！我成屋再成个车咁都系啲 hand tie 广告 啊！即系而且仲要讲紧，就虽然你系抄翻嚟嗰啲方啲，但系你唔抄呢个风格，用嗰个技术，系咪做唔到呢个程度嘅画面咧？其实系可以嘅喎，佢唔计风格嘅话，佢用另一种风格一样可以做到好靓嘅画面嘅喎。即系佢呢方面其实佢唔系另外一样唔需要抄袭嘅嘢嚟嘅，所以佢。呢一方面佢你可以话成日抄袭，弊下抄袭啦吓。虽然咧呢间公司扑街就唔系真系唔系成日抄袭咁简单嘅，不过我就唔喺度再继续声讨佢啦，因为都笠咗佢唔少啦吓。咁好啦，咁啊即系翻嚟呢度呢单嘢咧就我相对嚟讲我会有啲疑中流传嘅，就系咪疑中流嘅？咁啊佢系咪真系咁？系咪Party Animal 系咪真系抄佢咧？我觉得就有咁嘅嫌疑，但係真係未到坐实得到嘅程度，有时真係有少少油水打波都咁嘅款嚟啫，就唔去需要因为佢係中国嘅游戏厂，所以就马上去咁样諗先諗咗佢，虽然就其实都係有啲咁嘅嫌疑，不过就算啦，即係咁啊，仲有一单咧，就可能大家都有少少误会嘅。咁啊，因为我见大家第一个反应就系先闹咗阿 Sony 先。我知呢个索尼最大恶极， 最大滔天，搞百姓恶吐怨声载道。 系啊，咁啊，但系今次咧就今次系唔关佢事嘅。佢因为系其实因为佢系只不过系跟住呢个游戏嗰个掟上去嘅资料去 show 出嚟嘅啫。咁就系讲乜嘢咧？试完就有只游戏叫 Free on Free。咁係一隻打波打籃球嘅 game 嚟嘅，咁佢入面呢就有呢個天梯排名嘅，咁呢啲排名呢就如果係全球 server 嘅話呢，好多時啲人都會手痕隔離就會加返支國旗去表示佢所屬嘅地方嘅，咁放心，今次呢就唔係玉華了，今次理論上係玉台，雖然啦台灣人我認識嘅10個台灣人10個都唔會覺得佢受辱嘅，反而係呢個蘭特瑞嚟，即系我们系咪啱啱受呢件嘢到底系咩嚟？甚至系佩服佢哋啊？点解咧？因为咧佢隔篱嗰支旗咧，既唔系我哋大家识嘅升天拜日满地红旗，亦都唔系呢个大家可能冇咁熟，但系应该知道嘅绿白色中间有张台湾地图嗰支台湾旗。咁亦都唔系嗰个叫个咩咩中华台北嗰支旗，全部都唔系。咁佢攞咗咩旗落嚟咧？系一张蓝色、蓝绿色。灭枯色咁样嘅底色嘅，中间有个梅花咁样嘅图案，即系呢个其实系乜嘢嚟噶啦？系一个好陌生又好熟悉嘅名词，叫做台湾特别行政区，系啦，好老老实实，唔系有人提起咧，我都唔喺记忆深处就挖翻，系、哦， 有个咁样名词存在嘅喎。呢个其实系乜嘢嚟咧？就等于呢、這个你，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啊？呢、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啦嘅议会其实系有各省嘅代表噶嘛？即系以前人、即系万年国代嗰时候，即系呢个系乜嘢咧？呢、這个系调翻转。呢、这个喺中国体制之下，其实系由一个区叫做台湾特别行政区，系攞嚟for台湾用嘅。但系因为呢个台湾特别行政区嘅理论上系从来未正式行使过佢嘅职权，因为你知啦，台湾实际上系一个自主独立嘅国家嚟噶嘛。咁、所以咧呢支旗咧系从来冇正式地使用过，只系存喺档案度。类似嘅情况系乜嘢呢？大家知唔知咧？香港嘅邮递区号系几多号？即其实香即系好多人都会有人会答错852啦吓呢个。 香港有邮递区号嘅咩？真系唔知喎，稍微喎。 正常嘅问法就系呢个香港有邮递，因为香港冇邮递区号，或者话香港有邮递区号嘅咩？即系会咁样噶啦。 系啊， 其实香港系真真正正系有邮递区号，仲要系点话属于呢个万国码嘅咩万国邮政嘅一个人嘅。不过啦，从来冇人用过嘅个 number 就系999077。如果嗱，先讲你冇懒醒咗去，真系记啊！如果唔系咧，有啲咩冬瓜豆腐啊，唔关我事啊！点解咧？因为呢个 number 系乜嘢咧？系中国邮政之下香港特别邮政区嘅邮政编码嚟嘅。所以咧，因为佢要系咁，因为咁样嘅情况啦，所以佢有机会会先过咗去中国，因为佢系从属于中国邮政旗下啊嘛，之后先寄翻嚟。开捻过咧，就冇怪我。但系即系呢个实际上冇人用呢个邮政编码嘅，同呢个又有类似嘅情况。咁啊，即系一个台湾特别行政系冇人用过，即系话哇，你真系挖空心思嗱，既能够点讲啊，标示翻呢个系台湾，又可以令到呢啲小粉红或者中国唔会唔高兴，佢直情爽添啦吓。我哋呢个台湾特别行政区，虽然我谂100个小粉红100个都唔识呢样嘢。好认真，就算系我啦，我都只系听过呢个名字，我系唔知个区旗长什么样子嘅，即系因为佢个设计其实好，其实几似翻我哋香港或者澳门个区旗噶，即系香港系红色啦，咁啊澳门就绿色啦，咁佢就蓝色啦，然后就用翻个花，香港个市花就杨枝经啊嘛，咁呢度入边咧就用翻个台湾，我唔知佢系省花、市花定系国花，我唔系记得咗啦，总之系梅花啦吓，即系佢系咁样去。 虽然大家仍然觉得台湾旗应该系番薯旗。 正常啊！你讲台湾其实一定系番薯旗噶啦，不过系真系唔知边度挖到啲咁嘅嘢出嚟。 某喺各种意义上面都呢条友都几即系佩服佢天才咯。你谂得到呢、這个？ 所以大部分嘅台湾人第二个反应就唔系觉得受辱，而系哇！我真系写个福字俾你，咁都俾你挖得翻出嚟。即系咁啊！就但系就呢件佢应该就唔知佢会唔会去再改啦，因为。即系中国人投诉就可能会闹啊，台湾人投诉咧就通常都好少会俾会咩，即系咁啊。同埋咧就嗱呢、这个我唔知系错误啊定改版啦。如果你揾台湾特别行政区嘅旗咧，其实有两支，一支系深蓝色，一支系浅蓝色嘅。我唔知边支先系正确，佢有少少个设计上嘅分别，可能因为佢实际未用过，所以佢个版次之类啩，我唔清楚。咁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攞呢个名去 search 下，到底长什么样子。 好啦，咁今个礼拜就好长好长啦，真系估唔到咁长。 超级加料，斩咗两节都两节都咁捻长啊！ 好啦，咁今日就到此为止啦。咁下两个礼拜希望短啲新闻咧，下两个礼拜应该美国大选结束之后会其他新闻嘅，应该有至少外国。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下两个礼拜再见，拜拜。